对，我们第五礼拜六应该是聚餐。好，我们就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有主日学，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工作，三一上帝的工作。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 今天是三一论这本书的第七章，我们第七章仍然是分成两部分，今天是看第一部分。第七章我们开始看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特别是外在工作或三一上帝的工作，因为我们熟悉，我们通常不会加外在工作。我们之前已经检视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父子圣灵，所以我们现在是好似从他的内在转移到外在。所以稍等一下，看一下，你是没办法上是不是？那现在呢？你没办法上，你就要不要到里面来，还是这样？对不起，小玉刚他网络有问题。OK， 我们仍然按照之前的模式，Scott Swain 会提醒我们，我们敬拜和颂赞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颂赞他是谁，他的 being， 英文是他的存有吧。他是谁和他的工作，他的 works， OK， 从经文里面，譬如说用启示录第四章到第五章的经文，颂赞他是圣哉圣哉圣哉，这就是关乎他是，我们用谁好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他是圣洁圣洁圣洁的上帝。我们也颂赞他的创造，他的preservation， 我中文翻译成托住或者设立，这当然不是设立叫设立，或者有的时候你会看到护理，可是护理有的时候会好像是护理人员的护理。Providence， 同样的意思，他托住万有，但是有的时候神学上面那个护理的概念也包含 redemption， 救赎的概念。So， 看你要怎么分，就是他托住万有， OK， 在这托住万有之中，他又我们也颂赞他的救赎的工作，有他拯救了这他万民之中有一群人施行拯救，然后最终他圆满着我们之前提到的字。我对不起，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我还没有看到是不是有比这个更好的，英文就是 consummation， 就是所有的上帝的外在工作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计划会达到圆满，会有新天新地等等。这些他的这所谓上帝的工作或者外在的工作，并不是他内部本质的。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外在工作的性质是不是必要的 ？OK， 不像上帝他本身一定是必要的 ，God is necessary， 他本身就是必要。可是上帝的外在工作，也是我们颂赞的对象。也Scott Swain 也是用启示录第四章十一节第五章九到十节的经文帮助我们看，就是我们不只颂赞他是谁，也颂赞他的工作。他也提到这个颂赞是在圣灵里面所发出的，启示录四章第二节，我被圣灵感动，这是老约翰见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接下来就叙述这个景象，这是对上帝的颂赞，是在圣灵里发出，也就是说，这是上一章我们有讨论，圣灵是我们敬拜的对象，也是激励我们或启动我们或者 motivate 叫我们发出颂赞的那一位。 OK， 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启示录四章五节、五章六节这边特别提到那个七盏灯。七盏灯我们通常理解为七是一个完整的七个灵，其实就是圣灵，那就是表示是一个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然后最终这个颂赞是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上帝的儿子。OK， 在启示录五章十三节。我又看见天上地上地下沧海天地之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OK， so 这边这一段 Scott Swain 按照惯例，就是我们基督徒最终的目的，或者你可以说神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发出颂赞，而我们颂赞的对象是这一位三一上帝。而圣经上帝自己启示我们颂赞的模式是颂赞他是谁，这一位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也颂赞这位上帝的作为。而这个作为对我们来说是你可以分为创造、托住万有、护理、救赎和最终的圆满，这都是我们颂赞的对象。 OK，特别又提到这颂赞是在圣灵里面发出的，是由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人才可以发出合一的颂赞。或者你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概念，上帝寻找要敬拜他的人是什么样敬拜他人，中文翻译是在心灵与诚实，但是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在圣灵或依靠圣灵和真理，上帝的真理，按照他的真理来敬拜他的。其实我们刚做的也是，我们是如果我们能够发出颂赞，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叫我们发出颂赞，而那最终的对象是三一上帝。可是这是按照他的真理，就是按照他的启示，他启示于我们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这启示就是圣经。 OK， 好，我们今天主要的focus 聚焦是上帝的工作，我们颂赞的对象，我们颂赞上帝的工作可分为内在的运作和外在的工作。你注意原来的英文是一样同一个字，或者拉丁文是都是同一个字，工作或者运作。英文就是 operation，拉丁文就是 opera， OK， internal operation 和 external operations， OK， 如果我问大家内在的运作或内在的工作是什么，大家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有人要试着回答吗？我们都知道上帝外在的工作，外在工作就是关于一切他所创造的，创造、护理、救赎、最终的圆满。那如果有人要说上帝有其内在工作吗？或者内在的运作，那是什么呢？ 父上帝在永恒中生子，然后父和子发出圣灵。 Yes， Yeah， 就是这个。我们会说我们的上帝，我们讲他的本质，他的内在并不是一个死死的一个 substance， 一个希腊概念的本质。当我们说这个 substance 的时候，我们认知这 substance 其中是有，正因为他是三一上帝，所以他中间有 Scott Swain 用词是fecundity， 就是完全的丰沃。这个丰沃不是死气沉沉的，是完全的活力，全然的 actuality， 全然的现实。那我们只可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个本质里面有这样子的运作，而我们说这个运作或者 opera 内在的运作 ad intra， 就是这个出生、生出、被出生和发出、被发出，其实不外乎就是三位一体位格之间彼此的关系。 OK， 甚至如果我们按照之前的概念，这关系就定义位格，就是讲这三个位格。 OK， So person 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全然活力、全然在运作的，而且在永恒中运作的，并没有一刻是不运作，然后有潜力在发挥潜力，是全然的运作、全然的实现、全然的实行。OK， 这个概念 good。那讲到外在的工作呢 ？OK， 所以那对不起，我们再回到内在的运作。这刚才吴牧师帮助我们复习这内在的运作就其实就是关乎位格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关乎上帝是什么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eing of God。上帝本身是什么？就我们刚刚所讲，它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一个物质。一个本质，当我们说本质，我们用这个字的时候，并不否认它有 subsistence， 有三个位格，而这三个位格之间，有不断的 communication， 有不断的传递，而这传递，是永远出生，永远被出生，永远发出，永远被发出，是这样子的运作。OK， 这是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关于上帝的内在的运作。也包含上帝永恒的旨意，这是关乎上帝的 will， 上帝的意志。OK， 包括对受造物的旨意，这个会有点 tricky， 因为受造物是关乎时空的 ，right？ 是受时空的限制。你说有创造，就有某一刻开始，在那之前没有创造的东西，在那一刻之后就有创造物。但是神学家会说，如果是上帝是永恒不变的，那这个旨意，上帝要创造的旨意，也是他的内在的运作之一，是在永恒中所发出的旨意。OK， 不是在时空中所发出的。也就是说，其实你仔细想，你必须这么说，如果你要维持上帝的纯一性和不变性和永恒性，那么所有上帝的 will 必须也是纯一不变和永恒的，上帝的旨意不会改变，包括关乎他决定要创造的这个旨意。所以这个在神学家的神学家会说，这个创造旨意是永恒的，在永恒中发出是不变的。OK， 不是在时空中发出。如果你说在时空中发出，你已经开始引介某一个改变进入到上帝的内在里面，就是他有一刻没有这个旨意，忽然有一刻他决定要创造世界。No， 并非如此。OK， 这个但是上帝永恒的意志或者永恒的 will 又分别为。Necessary will 关乎他自己的，这个就是他不可能，这叫做所谓必要的，必要关乎他自己的意志。这是什么怎么说呢？你可以说上帝必然意志自己的存在，这个是有一点 awkward， 有一点好像不是很不是很 elegant， 不是很上帝不可能不 will himself， 就是这个意思，不抑制自己就是了。OK， 我们先放在这里，这个是必要的抑制。但是在上帝永恒的旨意之中，神学家又认知说，有一些则是所谓的 hypothetical， 这个字通常中文翻译或者通常用在英文里面是所谓的。假设的意思 我假设 it's a hypothetical scenario， 一个假设的情况，有一点这个意思。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是翻译成不必要，不必要的意思就是可有可无。你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用 hypothetical 这个字在这里，这是讲什么呢？上帝的关乎创造的意志虽然是在永恒中发出的，是不变的，但是神学家认知这却不是必要的，这是认知上帝不需要创造万物，上帝不需要有这个意志，但是他却有。 Hypothetical 的意思是在这里，不是说好像 好像有或者没有，而是他的确有，但是可有可无。这是讲什么？上其实这是在强调上帝并不需要创造物。有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上帝需要一个创造物，甚至有的神学会表达说上帝需要一个爱的对象，所以他创造了万物，特别是创造人，让他有爱的对象。 No， 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回到原来的三一论，我们到目前为止，上帝本身就是全然的自给自足，全然的丰沃，父与子是在圣灵里面有这样子的 communication， 或者已经在圣灵里面，他已经在内在已经全然发挥全然的爱，他并不需要一个爱的对象，或者上帝很孤单。 No， 并不是如此。 OK， 正因为他是三一上帝，我们不可能说他是孤单的上帝。所以关乎这个上帝的内在运作，其中包括他定义要创造世界，这是他的内在的旨意，也是在永恒中所发出的旨意，也是不变的旨意，但却不是他必要的旨意。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还蛮重要的概念。OK， 上帝的内在运作是永恒的，没有起头，没有终止，就是全然实现的事实。OK。没有改变，你也可以加进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必然是没有改变。那么上帝外在的工作 ，OK， 则不是永恒的，则是限制于时空与空时间与空间，则有其开始、改变、发展和终结。这是上帝内在工作和外在工作本质上面的差别。一个是永恒的，没有起头，没有终止。关于外在的运作，外在的工作，则一定是限于时间空间，有其开始，有其改变，有其发展，有其终结。Okay. 但是正因为上帝是上帝，而上帝的外在工作是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因此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展示上帝的 being 存有，他是谁，展示上帝的属性，展示上帝的位格，三一位格。或者用 Scott Swain 的言语，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展现这三一上帝的 shape 形象，或者 shape 中文是什么意思？形态。有的时候 shape 好像用在人上面是一个人的体态，一个人的体态是高矮胖或瘦，你会说他的 shape 是怎么样。所以上帝的外在工作展现三一上帝的这个他的 shape， 他的外在工作都有印记，有 mark 标记，他是三一上帝，有一个 pattern， 这 pattern 就是他的外在工作是从父而出，是借着子，是在圣灵里运作和成就的。Okay.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郑杰，你们那边 OK 吗？其他人有没有什么问题？ 之前有我有问题。 嗯。 之前有提过secret will reveal will。这个两 secret will 跟 reveal will 都是在时空里，对吧？ 嗯。这特别是关乎是对，就是应该是说特别是关乎人，就是关乎人。对人的旨意，有一些是让我们知道的，有一些是隐藏的，我们不知道的。你的意思是对，是这个吗？对。 所以，当我们用那两个名词，它是关乎它的外在工作。 嗯，它 时空中的外在工作， 特别会是如此。对 ，Yeah， 一定的嘛，因为 我们说有些 secret will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但是当我们讲这个时候仍然是跟我们有关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是 reveal to us， 那个 Deuteronomy 29:29 嘛，就是有些事是让我们知道的，那不让我们知道只是属上帝的。但仍然我如果你会想说不让我们知道仍然是跟我们有关系的。Right? 那神约翰会说只要是上帝的 will 仍然是在永恒之中发出的。Right? 上帝的 will 不会改变。但是如果圣经有，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些装备，我们也有一些工具来理解圣经中的一些言语，上帝好像会改变他的心意，好像上帝会后悔。我们会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话的言语？ 用人可 以理解，或者是拟人化的言语，就好像上帝会发出他的右手臂 ，right？ 这样子，我们当然不会理解是上帝真的有一个手臂，我们会说那个是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形容上帝在施展他的全能。那么，上帝后悔是在这个处境之下，你应该期待上帝会有的反应，然后用上帝后悔来形容如果人譬如说人悔改的话，上帝会后悔收回他本来要毁灭的，对人来说本来要毁灭的心意。但是最终上帝所有的执行的工作都是基于他的旨意，而他的旨意是永恒不变的，而且他早已经知道，因为在他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好像预知，对他来说就是纯知识，没有时间前后的关系，他早就知道他要做的事。当我们说早就知道，不是说上帝好像也有受控于时间，你可以看得出来吗？他在永恒中早就知道，所以他的旨意是并不改变的。对，好，还有其他的。 当我们在解释他第七天安息了，就是创造的时候，他用这个言语。 我们会想说上帝是累了安，什么？也那个是对我们的， 就除了拟人化我， 我们不应该会想说，创造世界对上帝来说算是蛮辛苦的工作，所以做了六天，第七天他要休息来。我们先排除这个可能。那我们在想说，上帝在第七天安息，那个是什么呢？那是什么意思？是上帝需要安息吗？还是他要借着这个让我们知道启示他自己，也启示他对我们的心意，或者借着这个告诉我们他对人最终的心意？是要进入他的安息 ，right？ 创造最终的目的，其实就是进入耶和华的安息，进入上帝的安息 ，yeah。还是为着我们，为着我们，这些都是为着我们，这都是关乎受造物，最终是关乎人，最终是关乎他所拣选的人的心意。所以他是不是需要有第七日安息日？神学家又会在分辨关于这个需要或者必要，他又会分辨 absolute， 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没有关系， absolute necessity， 绝对的必要，绝对的必要是关乎上帝本质，他是三一上帝，这是绝对的必要， OK？他 will himself， 这是绝对的必要。他的 will 就是他是纯一的，这是绝对的必要。但是如他譬如说仍然圣经中有一些言语，就是你要守安息日， OK， 你要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那这个要则是什么？我们会说是需要必要，但是会这个是 hypothetical necessity。因为基于上帝的旨意，这个hypothetical will， 不必要的旨意的，不必要的 decree 的必要，因此它有其必要，因为是上帝他说。可是最终，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创造世界，他根本就不需要立下一个安息日等等，所以绝对来说他不是必要的。但是因为上帝立下按照他的意志，有一些是必要的，可是这个必要背后仍然是一个 hypothetical necessity。 OK OK， 这个跟我们今天课不太有关系。还有其他问题吗？到目前为止， 牧师，请问，那现在我们谈到内在的运作，就是上帝不需要有创造物，但是他创造了。那如果说我们创造在这里，是不是要把它归在是上帝的运作里面，不是外在工作吗？ 是外创。任何不是上帝本身的，任何关于受造物的，全部都是上帝的外在工作。但是这个外在工作是基于他的内在的运作，而这内在的运作就是那个 decree， 他在永恒中就立意要创造世界，创造万有。对，但是这个创造的行动、创造的运作等等，这个是上帝的外在工作。还有其他的吗？ 我问那个，我是自由拥有的，这个是不是永恒意志的？ 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说上帝的意志，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上帝有其意志，然后有其情感，然后有其 intellect， 我们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是为了我们的理解，我们的方便，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上帝的意志和上帝的智慧和上帝的等等，把它分开来。但是上帝是一 ，right？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当我们用这些，用我们的范畴或我们的概念来讨论上帝的时候，我们仍然要认其。这中间是有一个叫做什么类比的关系，不是全然一等一的关系。OK， 所以刚刚吴牧师问的问题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上帝，那个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个是上帝在向我们启示，他必要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自由拥有的上帝。OK。他就是 OK， 那这个他就是，是不是有点像新神学讲的是因为他意志自己存在？ No， 并不是如此，他不能不存在，而不是取决于他意志要不要存在。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但是你仍然说 He wills himself to be， 他不能，那是一个 necessary will， 他不能不意志他自己存在。所以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那是一个绝对自由拥有的上帝向我们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绝对的必要的上帝。他不可能不自由拥有，他不可能不存有，他就是。对，但是他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向我们启示？当然可以选择。如果他不向我们启示的话，他仍然是自由拥有的上帝。博瑞，你们那边 OK 吗？好，我们先继续看。所以我们复习一下，上帝，我们之前讨论每一个位格的时候都有说父子圣灵，每一个位格都有其首要性、独特性和超越性。因此正因为它是首要的，它是独特的，它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 因此我们不应该按照受造物的模式，不管是思维模式或者语言模式来思想三一上帝。 是说我们仍然需要思想三位三一上帝。如果我们思想，我们必然是按照我们的言语思维范畴来思想三一上帝，但是也认知没有这个一等一一对一的对比。我们是按照上帝他的自我启示，他自我辅救，使用我们的言语来论说上帝。在这样子的论说或论述里面，我们的言语就有其类比意义。这个我们之前讨论，我们称上帝为父，他我们可以用人的父的概念来理解我们的天父，但是不是绝对的一比一的，一比一的这样子的关系。上帝父的概念有其独特，有其首要，有其超越性。同样的子也是一样。OK， 好，有这个父系之后，当我们说上帝的位格之间有区分或者有区别，这并不是一个人格与另外一个人格之间的区别。Personality， 英文是同一个字，但是中文的话，我们可以说上帝的位格，我们可以用人格来类比式的理解，但并不是一对一的理解。为什么呢？如果说我有我的 personality， 那就是我的 personality， 一个 personality， 一个人格就代表一个人， right？ 但是一个上帝的位格是否就代表一个上帝？因此如果有三个位格就代表三个上帝。See， 就在此我们就必须要用类比的概念来理解这个格的概念， right？上帝的位格是三个位格，但却不是三个上帝，是一位上帝。我们的人每一个人格 之后都有某一个人，有三个人格、四个人格、五个人格，就是有三个、四个、五个人。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有人格分裂等等，你知道，就是 my personality 背后有一个人。同样的，这样子当我们今天到主题，我们问到三一上帝的工作，我们特别会之后在这堂课下一段有一些工作特别归结于某一个位格，但这并不是讲三个上帝在合作，这个工作并不是三个，因为是三个位格所成就的工作，就是三个上帝彼此的合作。 No， 是三个位格一位上帝的一个工作。而同样的，三一上帝的工作就如他的本质，他的每一个位格一样，有其首要性，有其独特性，和有其超越性，都有这些记号在三一上帝的工作上。这边有列出一些经文，因此我们就直接下来，就是说如果上帝是一，是纯一的，是不可分割的，那么他的工作也就没有分离，不可分割。之前我们在其他的课堂上有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好吧， Trinitatis ad extra indivis assumed，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神学原则，因为认知不是三个上帝在工作，而是一位上帝在工作。但是我们也认知，因为三位上帝的位格有其区分，不是只是看起来好像是父是子是神，是真的有其区分。那么上帝不可分割的外在工作，我们也可以说是有其区分，或者 order of operation， 运作的次序。什么？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上帝的内在位格，你要说位格之间的关系，我们之前我不太记得有没有提到这个概念，这个位格之间也有其秩序或者 taxes。 OK， 我顺便一提，在老一点的神学的论述里面，当他讲到这个秩序，这秩序就是讲有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父子圣灵，这个跟他永恒中的那个 出声发出也有关系 ，right？ OK， 你可以看，这就是有 taxes， 所以我们可以说有第一、第二、第三位格。那这个秩序在老一点的神学里面，有些神学家甚至会用 subordination 这个字，顺从。但是你要很仔细的读，当他们讲到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之间的 subordination， 他们是讲秩序，而不是讲一个意志顺从另外一个意志。这个是一个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在关于子的位格那一课的时候，第二课讲到，特别是关乎子的异端，其中有一个现代的异端，就是关于子在永恒中的顺服。有的时候坚持这样论点的神学家会引用一些比较老一点的神学家在讲到他们的三位一体的内在的 taxes 的时候，内在位格之间的秩序的时候，他们会说，哎，你看他们有用 subordination 这个字或者 subordinate 这个概念。但是没错，会有这样的字眼出现，但是他们的意思绝对不是子的意志顺服上帝的意志，上帝父神的意志，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意志，没有这样子的顺服可言。若有讨论到顺服，正统的老一代的神学家，如果说他们有讨论到三位一体内在的顺服，是讲乎这个次序。我只是我不知道。OK， 我们今天注意的就是，因为三位一体上帝的位格有内在的次序，所以三位一体我们可以说，虽然外在的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仍然有其 order。 什么 order？ 我们先讲到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为什么我们坚持是同一个工作不可分割却有秩序呢？为什么不可分割？因为它是出于一个智慧，那智慧就是上帝，表现的是一个 good， 一个美善，那美善就是那一位上帝，从一个权柄来执行，是一个 power， 这一个 power 就是那三一上帝，也是为了一个荣耀，而那荣耀就是三一上帝，是不可分割的，是出于一也归于一。因此我们会说，他的外在工作从开始到末了是一位上帝的外在工作，不可分割。但是你现在已经会有问题，但是是谁道成肉身，这个是下一堂课我们会讲。的确有一些的外在工作会特别彰显于某一个位格上面，等一下我们会讨论。 OK， 我们先讲这个原则。正因为如此，神学家意识到这是一位上帝的工作，所以会说他的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 OK， 但是也有其秩序，因为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展现三一的内在关系，外在的 order of operations 运作秩序展现内在的 order of subsistence 位格之间的秩序，就是 taxes。 外在的工作秩序展现内在的运作秩序，你可以这么说。而再回到内在的运作，就是三位一体位格之间的关系。什么运作秩序或者什么外在的工作秩序呢？就是父他这个位格，他的实存模式就是他的位格。还有人记得实存模式吗？ Mode of subsistence， 这个位格的实存模式展现于他的外在行动模式。他外在行动模式是什么？他不从任何一位出发出，反而是他从他发出，借着子然后在圣灵里面工作。从父借着子在圣灵里工作，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他的外在工作的模式在正反映他的位格之间的关系，而子的位格实存模式也展现于他外在的行动模式。也就是说，子是从父行动，父差遣他，然后他是在圣灵里面行动。OK。而圣灵的位格实存模式展现于他的行动模式一样，圣灵是从父和子发出行动，而他有一种冠冕这个字眼在 Scott Swain 这本书在出现，他最终是终结或者成就或者施展这个最终的工作，冠冕上帝的外在工作，他是那个冠冕者，还记得这个概念吗？ 所以下堂课预告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 appropriation， 我翻译为归结。appropriation 的，就是 appropriation， 基本上这个归结的概念就是认知，在启示里面，上帝的外在工作，虽然我们必须说它是同一个工作，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某一些工作的确是特别凸显某一个位格，凸显它的特征，好了，它的特性，因此是我们可以说是特别是彰显在这个位格上面。OK， 还有另外一个概念是 mission， 任务。任务你会想到任务是发出、差遣出、派出，任务就是关乎三一上帝是如何在创造界里面工作，父差遣子，父和子差遣圣灵。Okay. 所以下一堂课我们会讨论这个两个概念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凤娟还好吗？ 内在运作跟外在工作，我还要再想一下。 内在工作，你就是想，就是位格之间的关系，父子圣灵。你看父子圣灵这个你可以看它是有其顺序，有其次序，它的这个内在关系的次序其实彰显于它外在工作的顺序或者 order 或者次序也可以。那外在工作我们可以不论你想关于创世纪第一章或者上帝的救赎工作，都是发出，从父所发出，差派子，然后成有最终，你可以说终结者、圆满者，特别是圣灵，或者是由父发出差派子，然后是在圣灵里面。所以这个模式，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它的内在秩序，彰显它外在工作的顺序或者秩序。OK， 其他人呢？博瑞，你们那边？郑杰、雅文， 还我们还可以。 OK。怡心呢？德利牧师， 还没有想到什么问题。 我今天其实没有，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奠定一些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概念之前已经就是它的外在工作彰显它的内在本质。那这内在本质其中就是包括它的位格之间的关系。今天是特别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神学家会有这个领受。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三一上帝的内在顺序或者本质，但是我们借着他的外在的工作，他的启示，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是不说谎的，他如何启示他自己，就必然他就是这样的上帝，按照这原则在帮助我们理解他的内在关系。吴大哥、秀燕姐， 还好。 Okay. OK， 好，那我们今天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郑姐，你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好，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可以透过牧师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工作，他的外在工作与内在做之间的关系，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加领受今天晚上所带来的教导。那也求主保守我们晚上的休息，让我明天可以在明天在教会中可以重新得力。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明天见，拜拜。为吉凯路传道祷告，他明天要来新福讲道。 吉路凯， 啊、哦！我还特别停下来，我还特吉路凯卢卡，我每次吉路凯。OK， 好，好，谢谢，好，拜拜。明天见，拜拜。